all understood. Especially when you don't understand, then it's all just because. Even if we don't understand, then it's all just believe.Because the news was spread all over town. And fact is only what you believe. And fact and fiction work as a team. It's almost always fiction in the end. The content begins to bend when context is never the same. And it's all relative. Even if we don't understand, then it's all understood.Especially when we don't understand, and it's all just because. Even if we don't understand, and it's all just believe. I was reading a book, or maybe it was a magazine. Suggestions on where to place faith, suggestions on what to believe.But I read somewhere that you've got to beware. You can't believe anything you read. But the good book is good and that's well understood. So don't even question if you know what I mean. But it's all relative. Even if you don't understand, well it's all understood.Especially when you don't understand, and it's all just because. Even if we don't understand, then it's all just believe. But there you go, once again, you missed the point, and then you point your fingers at me.Say that I said not to believe. Ah, but there you go once again. You missed the point, and then you point your fingers at me, and you say that I said not to believe. 22:08，21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9号周四晚上第一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欢迎光临周四的晚上第一时段第一首歌曲，由嘉宾工作男左叶谦带出来。我是选了杰克强生的这首 It's All Understood， 虽然有些慢，虽然歌也不是那么短，但是能让大家从容的啊，就是比较从容稳健的进入场内。 对， 就是这个感觉，这个意思， 这有点像我们去电影院哈，在之前呢都会有一些广告， 对， 有时候来晚了的时候呢，就希望广告长一点，对吧？ 是。 然后呢，要是来早了的话呢，其实也能安心的坐在里面，哎，看一看，在这个杜比环绕音响之下的哈，这种广告的声音啊，还有画面呢，真的和你在电视和手机上看是不一样的。 有的时候 intro 就是影子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嗯， 尤其是广告如果精彩了的话，会就是让你绝对不会觉得耗时间拖你后腿烦，这个烦躁的感觉一下就能清静下来，然后 是 你还能特别舒舒服服的被 intro 进那个正片去。 对，这也像是在收音机里听到的歌曲哈，它也许是你的音乐播放器里，也许是你最近已经知道的一首很熟悉的歌曲，但是哎，在广播里听到，就好像是你突然间跟这个主持人之间有了一种默契一样。 对溜， 哎呀，这个龙 嘉宾， 老男人吧，你想说 这个老嘉宾原来也喜欢这首歌，因为今天晚上是叶谦一个人的这个单独照哈，因为周四了嘛，也是他本星期的最后一个当班日了， 对， 所以我就说你自己来一张吧， 对，我就摆出两个四字来， 对，他很活泼的，我眼神不太好嘛，我就没有看出他是只把四只手指头伸起来，我以为是五个手指头，我干嘛投降吗？ 没、 啊、怎么了？ 就是两个四、啊、四，知道吗？就是、四是就是周四，我很洒脱，所以我四是傻。 你们可以看一下哈，今天晚上呢，他坐在大沙发上，戴着大戒指啊，手上还有这个大手串啊，留着大胡子啊，然后呢。摆出了这个星期四的造型。 哎，等会儿下了直播，感觉我这造型好好瘦，我要去喝一杯沃尔嘎。 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到今天的留言当中和大家这个互动。同时呢，我们的本周红人啊，最后一个红人，因为明天晚上陈默还是没有来到直播间，他还是有事情，所以本周的最后一个红人呢，将会定格在今天晚上的1614红。 嗯， 怎么样，感不感兴趣来当一下红人呢？ 来， 现在你的单独照哈。就是是不是傻的单独照呢？是有11位留言、啊，我们期待着120加这个任务早一点完成好吗？ 好， 来重温一首《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那是我们天天在一起，太幸福到不需要距离和叹息，要全世界注意。只是太年轻，快乐和伤心都像在演戏，一碰就惊天动地。今天看你，昨天的你去了哪里？那年夏天，我和你躲在这一大片宁静的海，直到后来我们对这个世界充满期待。今年冬天你已经不在，我的心空出了一块。很高兴遇见你，让我终究明白，回忆你真是精彩。 来自小王王心凌演唱的《那年夏天宁静的海》。话说呢，虽然已经立秋过后哈，但是你周围的一切其实还呈现着2018年夏天的样貌哈，包括周围人的着装啊，其实一切的一切还定格在夏天的感觉里， 包括今天的天气其实仍然没有变。在未来的一周两周内，你们也别指望着它的有什么大变。 它要是大变，估计就是这个三伏的最后的，我们说秋老虎哈， 是 反而更加热了。 其实是到10月份左右的时候，90月份左右的时候，你们才能。 八月底差不多就好 一些了。八月底是不能下水，不许下水了，就9月初嘛，开学开课了，或者是就是暑假都过完的这个日子口，那么起码是要下水。去游泳就要掂量掂量了，尤其是室外的啊，或者是海，你都不敢下了。然后再往后走，就是等着看红叶啊，看香山的枫叶。所以咱们这个北京， 这么说吧，中秋节快来了， 对， 十一假期还远吗？ 对， 元旦也指日可待了。 大月饼啊， 2018快过完了， 大月饼一样大的大螃蟹。 哎呀。而且现在还是吃海蟹的一个比较好的时间点哈，然后等到中秋节的时候呢，就是河蟹了啊，大闸蟹了等等等等。我们说过在晚上不聊吃的啊，主要也是确实大家可能周四哈就开始小会餐了，红人没人求。 哎呀，这个 不说了， 你这你们来看看我这我试试啥。She's a parachute, bulletproof, oh, she's the softest place to land. On the front line, she's a statue, a safe place to run to, the strength I need to get through every day. 自 Lady Templin， 这是南方女士乐队，二男一女的一个组合，他们这个流行歌写的是相当精彩啊，都是很上口。这首歌《阿米军队》也是，其实也唱的那么的轻松上口。 对，这两天你好像每 个第一时段都会带他们的歌曲哈。 对， 嗯，表达了你对他们深深的喜爱之情。 还是可以的啊，他们在他们自己的这领域，虽然我不是说最好这口，但是我觉得人在自己那个喜欢的，他们自己喜欢的那个领域里，他们自己喜欢创作的那个空间中、氛围中，做到了，已经做到非常出色，这个就是值得大家这个关注跟学习的。 是，刚刚我说没有人求红，其实也埋没了一些朋友哈。这个虽然他求红的声音比较微弱哈，但是还是被听到了。这位叫做愿直绿，这个名字哈， 愿直绿。有点像那种园艺的园艺老师的那种名字哈， 平常也没怎么见过他哈。这个是在南方的一位朋友，是一个女佣啊，今天晚上来担当我们的红人。 对， 他拜托你了。嗯， 他弄不好是一个，就是我还感觉像是，就是那种，比如说姓金啊，姓你们家姓韩呢、啊，是吧？ 你要干嘛？ 姓朴啊，就是之类的， 有朝鲜的那种感觉， 哎哎哎哎，对，显族的那种感觉的，愿直绿这种感觉。 这中间一定有故事哈。今天晚上我们可以和你聊一聊，拜托你来担当红人了。话说呢，这个互动哈，这件事情呢，也是希望在夜里呢，对于很久没有来听节目的朋友哈，当他们回到家里的时候，能感觉到这档节目依然还是有一些人气的啊。 还有， 虽然是也挺气人哈， 不是， 但是 还有气儿，还有气儿，有人气儿，还有， 哪怕是有一丝儿哈，他还是有他的对你而言有吸引力的地方吧。哎呀，我一直都说，是我的问题，嘉宾的问题。 我 什么？ 你 是要来点新嘉宾 ？It's all understood 的，这不第一首歌我就放了，都明白。 我踩着梦的阶梯，走进了一座迷雾森林，谁的心事？被天使窃听，泛起涟漪。时间它帮我设计，下一秒谁是神秘嘉宾？小心翼翼揭开了面具。掌声鼓励，谁闯进我的场地？谁让我措手不及？我早就预备的剧情，你却给我一笔狡猾的痴迷。想让我红心，我跟谁变得亲密？谁逐渐离我远去？华丽演出共享盛举，唯有你的背影，有情可传却留下刻骨铭心。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来关注电影资讯。日前，《坏猴子72变》电影计划又一全新作品《热带往事》正式开机。宁浩再次以监制身份为新导演温世培所执导的《热带往事》保驾护航，并于8月7号前往影片拍摄现场探班。坏猴子影业此番启用全新中青代结合阵容，彭于晏首度搭档张艾嘉以及王艳辉、江佩瑶。再来关注，随着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拉开帷幕，正在热映的动画电影《风宇宙》被选中作为聚焦中国市场特别影片展映，出品人陶虹将作为代表出席。作为首部受邀参加展映的动画长片，《风宇宙》无论从画面、故事还是情感，都散发着浓郁的东方气质。片中古屋、街道、牌坊、城墙等上百种建筑全都严格按照中国古建筑的斗拱结构建模，力求真实不浮夸。最后关注，霍建起执导、陈晓、杜鹃主演的《如影随心》宣布退出七夕档择日上映。由于导演决定增加拍摄部分情节内容，以反映今年出现的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婚恋警示案例，该片将延期上映。下面为您介绍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零点光阴的故事，一点重播千千阙歌，两点重播永恒的魅力，三点重播古典也流行，四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五点千千阙歌，七点早安音乐秀。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下班以后，明光见，明光等您到九点。明光家居，咱老百姓的品质家居卖场。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34，26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8月9号周四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我们辛苦了，听友不在123届，他说最近连续加班的节奏啊， 是啊， 看电脑看的眼睛都要瞎了， 那一定要看些绿色，就是抽空啊，把眼睛缓解一下，然后盯一盯远方，首先就是开窗盯远方，要是实在能见度不好，盯绿色，盯草坪，或者是。做眼保健操吧，眼保健操大家小时候都学过，都 记得。你先别跟我说别的，现在是半夜，绿的太少了啊。 绿太少，眼保健操，哎，第一节 回家有点植物还差不多。 考考你，第一节金龙穴还知道在哪儿吧？济安金陵穴，知道在哪儿吧？哎，有， 是这样吗？ 他做的还不错啊，就是这个两个眼睛中间那个内眼角的两个小疙瘩啊，能挤住这个小疙瘩。 有四白穴。 哎，然后四白穴是最酸痛的啊，所以四白穴那个老师跟我说，一定要把那个脸颊揉出那酸痛感来，那才管用。还有风池穴，后面那个脖梗子那儿风池穴，对吧？一定要弄。 我上高中的时候曾经当过 纪律监督员，我不知道现在学校还有没有啊，就是类似于大家在做眼保健操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些纪律监督员将会每个班的抽查，我们要看哪些同学没有遵守规矩睁眼睛了， 而且还就是马马虎虎，就是这个就是意思意思给你做的特别潦草， 对对， 然后你自己对自己不负责任的那种瞎揉几下。 然后我们每个人就是很认真的在看别人嘛，当然也有我们在做眼保健操然后别人在看我们的时候，所以每次我做这个眼保健操的时候，我都觉得无形中有很多眼睛在看着我，我一旦睁眼睛一定会跟别人对上眼睛啊，导致我再也不敢睁眼睛。 一睁眼睛班主任那双大眼睛就瞪着你一双眼睛， 后来我 多可怕。 后来我当纪律监督员的时候经常发现男生特别爱睁眼睛啊，然后那时候我还真的跟一个男生不小心看上了啊，就看到了、 哎、看上眼了还。 然后呢我就笑场了，他也笑啊，这场面很尴尬啊。 嗨，你们这笑点也 是一个班级 的， 就觉得大家都闭眼睛，他突然间睁眼睛了，就怪怪的，他好像没有忍住的样子哈。当然我们是在这个你下班啊、很辛苦的时候呢，跟你说点年轻的时候那些简单的事情。 是。 他觉得听节目也能让他放松一下哈。 不在， 所以你赶紧的啊。 不在一二三见。 你今天讲点有意思的、啊。 那咱就周四见呗。 你今天讲点好玩的啊。 哎不， 你别把那些。 一二三以你姐开场，那周四怎么能不以你姐韩美收场呢？那肯定是要用韩美来收场。说最近这个有一个那个称体重身高的这个器械啊，它带着这个智能语音，这个特别好。哎，我觉得这特别好，这你就是不用自己去看什么指数啊之类的了，它就直接告诉你。你比如说上次跟你姐就是排着队玩这个哈，喂，我就是前面小四上去啊，一称啊，这个您的身高是1.72米，体重110，您的体重和身高比偏瘦，谢谢。下一位，啊，我那该我了，我上去啊。您的身高1.7米，体重125公斤，您的身高和体重比例相当的匹配，谢谢。下一位啊，我也很高兴，我上去啊，我下去。哎，你姐还没上去。啊，请一个一个排队上。 Hey! 姐后来差点没把那机器砸了啊，就是反正非让他一个一个，他就跟人评这里，我是一个一个上的呀，我不是俩人一起上的，嗯，就是就评不过这理，嗯。 该减肥减肥啊、 哦！不， 该运动运动啊！ 别说这种话，别说。 怎么了？ 别说，我们在场的人都没敢说你这么大。 你们量个体重带他去干什么呀？ 广播里你我嚷嚷出去，你疯了吗？你 我怕他呀、嗯！我跟他非亲非故的。 别说，今儿就到说到 二十二点四十二分，赶紧进入我的暖文章哈！你那笑话真的 说哪指哪啊，说哪到哪了啊！别再往下说了啊！ 人家你知道吗？真正哈就是比较在意自己体重的朋友都不会去。拉帮结伙的量体重去，都偷摸量好吗？ 那天我们是集体体检， 便宜是吗？ 啊，团购体检。 韩美啊，韩美啊，切记啊，有些事情要走走脑，好不好？来吧，二十二点四十二分，进入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环节。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想想这句话，忽然就心情不好了，说不上什么原因，只是突然觉得长大真的好累啊，无论走哪一条路总是特别的辛苦，自然也是知道难走的都是上坡路，但却很难说服自己做一个宠辱不惊的大人。朋友跟我说自己有时候也是这样的，没有原因，就只是单纯的想沮丧一会儿，可这不过是跟自己闹个脾气罢了，生活总是要继续的，长大不就是一个跟自己逐渐和解的过程吗？见识越多，经历越多，就越是要把以前的自己打碎掉，然后再重新组合，即便不是自己最喜欢的样子，也要欣然接受，哪怕变成自己曾经最讨厌的样子，也并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儿。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心理历程，人不能用过去的眼光去看待现在的自己，长大总是值得欣喜，没有人会停留在原地，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人有七情六欲，有心情好的时候自然也有不好的时候，只有跟自己和解才能更好的生活。那我们现在不妨一起来找找原因，人为什么会心情不好呢？还记得小时候吗？小时候总是盼着能够快点长大，长大以后却想当个孩子，其实不过是因为长大以后的生活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罢了，可那时候的想象之所以美好，正是因为没有经历过生活的艰辛，小时候以为自己长大了会变得很厉害，长大以后却发现就连做一个普通人都要竭尽全力了，于是我们时常觉得好累，坚强了太久了，可以暂时不要坚强了吗？只想被抱一抱，然后像个孩子一样哭一场，你当然可以了，其实你永远无需长大，你的内心里也一直都住着一个孩子，无论到了30岁还是40岁或者50-60岁都可以去做孩子气的事情，要知道每一个大人都是过了保质期的孩子，无论走多远都不要忘了出发的目的，而且你永远都是自己情绪的主人，尽管生活万般不如意， 也抵不过你有一个好的心态。很多时候，你的心情是怎样的，看到的世界就会是怎样的。很多人都说要坚强一点，勇敢一点，要有成熟的人该有的样子，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要被情绪所支配。但我觉得这样做是不对的。要有个成熟的样子，成熟的人不应该是控制情绪的，而应该是跟情绪和解的。坏情绪也是自己的一部分，要找到坏情绪的根源，然后再去解决，而不是一味地忍着控制着。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只需要想一想，让自己心情不好的这件事情，对于以后漫长的一生来说重要吗？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或者到自己的下半生，影响还大吗？如果不重要了，影响不大了，那就无需计较了。很多事情都会随着时间淡化的，特别是情绪。我们来举个例子吧。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你因为完不成作业被老师留在教室，耽误了跟小伙伴们一起捉迷藏的时间。你记恨那个老师，心想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可是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你还恨他吗？中学的时候你喜欢一个女生，但是那个女生后来跟你最好的哥们儿在一起了，你一下失去了两个最重要的人。你恶狠狠地说，我恨你们，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们。但是现在呢，那个女孩子早就嫁人了，而你那个兄弟的孩子也上幼儿园了，他们最后没有在一起，你跟他们也没有再联系。大学的时候，你因为睡过头错过考试挂了一科，你记恨你的室友，心想这群人也太不仗义了，都不知道把我喊醒吗？我恨你们。可是现在你早已大学毕业，有了自己的女朋友，有稳定的工作，有看得见的未来，过去的种种随着时间慢慢散了。你看，在我们二十几年的人生时光里，就已经淡忘了那么多事情，那么到了我们五十岁的时候，还会觉得二十几岁的这些事情那么难以释怀吗？人总是要往前看的，很多时候看远一点，再远一点，就全都豁然开朗了。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想一想以后吧，以后还有漫长的一生。当你年老的时候，躺在摇椅上晒太阳，你会明了，没有什么事情是值得挂怀的。所有不好的事情都会过去，除非你跟自己过不去。而我希望你不是一个这样的人，请你一定要开心一点，跟坏情绪和解，然后好好生活。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约翰列侬说，五岁的时候妈妈告诉我，人生的关键在于快乐。上学后人们问我长大以后要做什么，我写下快乐。他们告诉我，我理解错了题目，而我告诉他们，是他们理解错了人生。人要学着快乐。 你常常说我很完美，没人能取代我。 我给的一切，我就以为我努力更完美，我们就会永远。完美并不美，我们多虚伪，你让我的好变成你就醉。是不完美，后来你说我太完美，值得更好的陪在我身边，是我，你怎么能体会你有多么珍贵？完美并不美，我们多虚伪，你让我的好变成你就醉。完美并不美，当你爱了谁，我的完美也只是不完美、哦、完美并不美，我们多虚伪，你让我的好变成你就醉。完美并不美，当你爱了谁，我的完美成了罪。 九哲演唱的不完美，不完美，这个看你怎么断句了哈， 你看你的逻辑重音怎么读。 对，这篇文章呢就是让我们知道哈，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可以把心移到十年后二十年后，然后也要记得，就是不是说你要控制你的情绪啊，控制你的坏情绪，而是你在坏情绪来到的时候，你应该跟他和解，去明白这个情绪糟糕的点在哪里啊。 嗯，有的时候周围的环境氛围还有天气啊，甚或是天气的缘故，会使人一时失去掌控自己真正冷静的那种能力啊，一时的就是哪怕就是零点几秒忽然冲动了，那些其实就是魔鬼冒出来的时候。 最近我说过哈，这个不仅是水星逆行，而且呢还有众星啊齐逆啊，达到了六星， 好家伙、啊、很隆重， 真的是六星齐逆哈，现在都不知道哪个星就是对你影响是最大的了。 是啊， 嗯，反正最近要谨小慎微哈。 对，你能出门在近点的地方晒晒太阳就晒晒太阳哈。 尤其是当糟糕的情绪来袭的时候呢，你应该跟自己讲，这是宇宙在考验我、嗯、啊，它逆着的，并不是说我现在就是我自己的运气不好，而是现在就是一个调整期啊，你可以这么认为。就我这段时间胃口不好， 做事儿呢谨小慎微，仔细一遍再仔细检查一遍，然后呢出门在外呢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然后上下看好了，看稳当了再说啊。 对，如果 其实真正就是心里边要有自省的安全性才行。 对，如果说前男友啊或前女友啊突然间发来了微信啊问候啊什么的，就用图标啊

夜间发展到大部分地区有降雨天气，请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见晴，早上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60%。 上汽通用安吉星智联 APP 可以为车主远程打开车内的空调，让您一上车就可以享受舒适的温度。安吉星与北京音乐广播，让清凉与音乐与您一路随行。 找着阴亮的地方，我要停车。 导航开始，全程13.5公里，大约需要30分钟。前方路口请直。 等等，夏天找着凉快的车位就不能简单点吗？ 能啊，使用安吉星智联 APP， 提前5分钟远程启动车内空调，停哪儿都凉快。 安吉星智联给你更多汽车黑科技，上汽通用别克、雪佛兰、凯迪拉克原厂出品。 夏日炎炎，也要礼让停车哟。 做女友，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难做形状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3，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9号周四晚上第30段的 NZNY， 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我们来欢迎一下红人苑直绿。 苑直绿这一个深深庭院中充满了植被，充满了绿植，多好的一个名字啊！ 对，但是这个苑吧，不是那个院子的苑哈。 对，取苑杂谈的苑。 是，他目前在微博的世界关注了143位人士，我们来看一下最新关注的人。微博任务， 好， 很厉害的样子哈。 您有任务感就好。今天晚上这红人就是您的任务。 我们再来看他第一个关注的人，哦，他喜欢一位歌手徐良 L， 这是他第一个关注的人物。 嗯， 好了，今天晚上拜托你和我们一起工作到24点，然后你的任务就是要达到120条评论。目前场面不知道是你这个手势造成的，还是今天的这个时间点造成的， 总要有一次返利嘛。 就怎么才64条 啊？那是今天 这怎么了？这是 都怨直绿吗？ 这每况愈下的也太狠了。 听首歌啊，我没事儿，不知道你这个心情是怎么样的啊？连麦， 你真没有拔凉拔凉吗？ 是，我是没有，我不知道你为什么那么看重这些，只要听众围绕着电波就行了。 对对对对对，是的。 Leave my mind， 放飞自我就行了。 是，我也这么认为的，没事儿没事儿，真的没事儿。 一直碎嘴子。 的一举一动都谱写着未来，世界也太乏味，更需要变得很美，像第一次见面的场景，从来不曾怀疑，见你度过了平静，多希望创造一个美好的结局，用最真的感觉慢慢一页一页写，我只期待你陪我演。 来自王力宏演唱的《脚本》，你之前那首歌呢？ 嗯，我之前那首歌啊，来头大了，雷恩·马林，对吧？雷恩·马林唱的呢，能让人想起什么来呢？能让人想起，真的是你那天就是恍惚了一下，你说，哎，这是小红梅吗？我说不是小红梅，是雷恩·马林，他也唱腔也很，有的时候也会非常就飘逸，能拐到那个范儿上去。那首歌的名字叫做《Leave My Mind》。让我自己放飞 ，Leave my mind。 嗯，放飞自我了哈。 对， 在这里呢，要特别提醒一下这个今天晚上的红人，我才发现哈，为什么他在外场跟大家聊的似乎没有那么热络哈？ 哦， 原来他更喜欢默默。 哦， 我发现刚才他回复另外一个听友说，那个听友说明天默默就回归了。 啊， 然后他说期待，但是你们忘了， 你刚才好像 说过了，明天。 对， 你看 爱笑的姑娘说、明天默默回归喽。 你明天你把这噩耗告诉人家了吧？ 我今天就已经告诉 你，告诉你瞧瞧，人家不回，人家就不回应了、 原来周四晚上都是潜伏着一些明天晚上要冒出来的听友。 你早你晚说一点，起码能让默默那劲儿带起来120啊。 我的意思就是明天你们可以安排晚上吃饭了啊、唱歌了，各种周末活动开展起来了， 没错， 不用半夜10点钟非要在这里等默默了哈。默默呢明天又去有一些事情要处理，所以呢明天晚上还是我自己陪伴大家啊。 你不吃饭？ 我这么多年来我上节目的时候我还不都是早早就吃完了， 不想唱， 我一到这个天我很饿呀啊。 唱个歌什么啊？这行，你别唱歌 了，唱歌这事儿我早就已经不爱了、可能还真就是因为在节目里听歌听的太多了，然后又每个晚上这个时间点都是和大家在一起哈，我已经不知道这个点去唱歌，然后在 KTV 当中听着朋友们唱歌，唱了那么老的歌曲， 小侠两杯呗。 你知道我们这个70后哈，就很多人去唱歌，还是当年的那三首啊，就他们生活里确实学新歌很少啊。然后你唱个新歌吧，他们说，哎，这什么歌啊？这一点调都不在那儿了啊。 其实你要是唱一些偏门的或者是外文的歌曲，可能对于他们来说都是新歌。你仔细想想， 我唱首2005年的对他们来说都是新歌了啊。 你昨天 他们的歌都还停留在1990几年呢、 北京欢迎你也行啊，一唱8分钟啊。 总之呢，我觉得这是要看你在其中啊，就是周末时光里你是否享受其间啊。如果像我已经不太喜欢和70后的朋友唱 K 了啊，就是我确实嫌他们唱的太老了，就是每次去都那些歌曲，他们怎么还能乐此不疲呢？就你们那些老伙伴也是吧， 你们没有新鲜血液啊。二，你们自己不加强锻炼学习啊。 哎，我的那些朋友们都还是在律师岗位上啊， 你看 在都是 没工夫干这些， 根本就不搭干的一些工作上， 没工夫干这些， 他们真的没空听新歌。 我们这些好了不得了，你这谁都夺不过麦来了，一下能把这些歌都串起来唱。 你难道忘了有一年、那是多少年前了哈，就是我过生日、 对， 然后有一个唱 K 的环节你去了、 是， 你还记不记得你一去唱了一首巨老无比的歌？ 那是我、我是配合你的年龄， 拔肠子啊，搞得很冷、 是配合你的那个年纪吗？我来唱的。好，这首歌来自 Cassandra Wilson， 这歌的名字叫做 Passage。 night. You can feel the heat that summer inside. Let your spirit ride on passion. 是什么距离让我们

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见晴，早上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6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018年8月9号，本周的周四是一个晴朗的天，北京时间23:32:50，晴朗的建外大街，建外人民好喜欢。我是工作男左叶谦，这里是 FM97.4 的男左女右。今天确实是一个很久不见的晴朗天，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我只基于一点，我家孩子还小，在襁褓中，他需要晒太阳。所以我就一直算着什么时候来太阳，什么时候来太阳，再不行我可真的去找紫外灯光去给他晒。就是因为今天我就很欢喜在这一方面。 这二娃老妇的这个迫切对阳光的需求哈，在第四时段显现出来了。23:33:2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9号本周四啊，夜间当班的最后半个小时的男左女右。这一周过得还是真挺快的哈，每当你说这是你这一周的最后一次当班了啊，总觉得4个晚上就这样划过了吗？ 非常快，现在咱们的信息量太大，导致咱们一天中就是没怎么知道呢，就觉着已经过去了。 所以这时候我们需要周末的时候给自己放松一下啊，让24小时呢过得和上班的时候不太一样，那你就会享受得更加应该是， 就你要 内容更为充实一些了。 你要试着关掉一些东西，你要试着从脑子里清除一些东西，不要老拿垃圾的信息一直堵自己。 像昨天今天同时在放映，我这句语气原来好像你，不就是我们爱过的证据，差一点骗了自己骗了你，爱与被爱不一定成正比，我知道被疼是一种运气，但我无法完全交出自己， Yeah. 更有权利关心你。可能你已走进别人风景，多希望也有星光的投影。 Then we both went home。 来自 Sky 的一首很飘逸的歌曲，名字叫做 Powerful， 它还是很有力量。这个歌曲的名字取的是 Powerful。 是在这儿之前呢，我们听到了一首可能在 KTV 当中你的朋友经常会唱的哈， 嗯， 可惜不是你， 可惜不是你。 对，你跟大家就是唱一场 K 啊，如果有人没唱，就这场 K 里边没人唱这首歌，我都觉得不太可思议啊，可能唱的不够晚啊。 嗯， 只要唱到更深的夜啊，一定会有人唱。可惜不是你。 对，这歌不会、啊、没那么红啊，就 挺红的， 应该是就会 就是属于惨歌当中哈、啊，一定是命中很多人的红心，就是当初不够珍惜啊，年幼无知啊，毕竟，哎呀，绝情刀飞得太早了啊，所以后来发现，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尤其在这个我们说水星逆行啊，六星齐逆的时刻哈，所以很多的过去的事情啊都会又回到你的现实生活当中来。 对， 但是我们也要这个做出强硬的姿态来哈，不要再跟往事纠缠啊，不要再在一些无谓的情绪当中浪费自己现在的精力和时间，对吧？ 确实一天不够用，大家也都感觉到了，三天三夜四天四夜都不够用，对于我们男左女右来说，五天现在大家也都觉得刷一下就过去了，更别说你让一些就是杂七马八的一些短信，杂七马八的 短信乱七八糟， 是叮叮咣啷的充满了充斥着脑袋里的剩余的空间，那就不是很划算，对吧？对人生来说不是很划算。 嗯，今天晚上刚刚我们还说就是局面不是特别好哈，相当的惨淡，但是呢真是有一帮男左女右的救火队哈，每当我们遇到危难的时候他们一定会站出来，所以现在已经是126了。 我是一点都没担心过，是一点都没上心过，是到底是126还是26条，我也相信他们也都在听。 对，你认为一档节目不要以这个数字哈来这个估算到底有多少人爱着多少人听着， 但是仍然很感谢朋友们一听这儿召唤大家多聊会儿， 对啊， 那就又都聊出来了。 是毛点熊啊，这个携自己的爱猫也登场啊，和大家聊得很热络哈，尤其在尾声部分的时候又看到很多熟悉的身影啊，在陪伴着愿之旅愿之旅愿之旅愿之旅愿之旅愿之旅朋友啊。 我们读你十篇名字， 对，我们说过第三时段呢将会 多听点歌， 对，多听一些歌曲，而且这首歌呢它的全新的编曲在奉送给我们的时候也特别写到是深夜吧。 像一个小孩，只懂在你怀里，怀爱。 是忐忑不定， 需要提提神的，所以给大家放了一首 Cube 的这首歌曲 I don't mind， 我不在乎。 这个心态挺好的哈，因为确实有很多正在和我们互动的听友说他们是在加班呢，然后他说加班，他有加班加一啊，加班加二，看来这个这周的工作到了周四啊，也是一个集中冲刺的时候了哈，大家都在奋力的加油，让自己的这个周末哈能因此而过得开心点，不要周末再加班了。 对，我可以跟大家说，我认识很多朋友到周末的时候，他的那个微信和手机是不开的，对，就是他们采取这种办法了，就是说把微信关掉，然后或甚或是手机关掉，那只能是证明他们不想接什么呢，他们牺牲掉接外界亲朋好友的信息， 嗯， 是为什么不想接公司的这些同事的这些工作上的还在询问的信息。 对，因为其实你只要拿着手机啊，这个以前呢还没有这个外界这么多的花花绿绿的东西哈， 对， 影响着你，现在只要你一待着，你就忍不住刷下朋友圈，对不对？ 是， 你得看看亲朋好友们都在吃什么哈。 而且你这个你这种工作，比如说集团工作、公司工作，我跟你说两辈子也做不完，就我可以跟你说三辈子也做不完。你说句不好听的，你这一代人误去了，下一代人还要做同样的东西，只不过是与时俱进一下，就是业务可能发生一些其他变化，但是总体格局不会完。永远不会完，只要他存活，就是工作是永远做不完的，一代一代人这么做下去啊，你就适量的调节自己的那个作息就行了。 还是要讲一个效率哈， 是， 还有就是在工作上呢要找到热情啊，如果没有热情的话呢，它很容易就让你消耗掉啊，甚至让你的情绪价值在下降。 是的，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啊，包括我们在这里也陪伴大家十一年之多哈。 嗯， 有的朋友也会觉得这样的夜你们会觉得非常的枯燥吗？会觉得这样的时间熬了这么久会累吗？ 还好啊，因为 对 占用大家的时间都不多，两个小时聊天时间，两三个小时的聊天时间， 嗯， 而是我们乐得于此，还可以轻松的。说实话，我们很幸运，然后还有这一份工作，还能跟大家轻松的在一起，就 是 很幸运。 对，也不知道是还有多少年哈。 是。 谢谢大家今天晚上捧场，让男左女右呢又以一个非常非常好、 哎、 好的一个局面哈， 又冲出升天， 是147 一次提心条， 显得很热闹吧，晚上。 谢谢 谢谢愿直绿啊，谢谢毛点熊，谢谢咪葱，谢谢 大 果粒，谢谢纳 心 爱奇。 好了，谢谢所有的朋友们，还有早早在十点半就已经睡去的那些朋友们，他们听完我们那个阶段就睡了。 山葵丽，谢谢 花子包卷儿， 花子包卷儿，谢谢早春二月2015-02， 嗯， 谢谢做梦专家 VIP， 好的，谢谢你们啊，让这个尾声的冲刺变得很给力。最后呢，让我们都记住，我们都是要追求幸福的人， 嗯， 追求快乐的人，晚安， 好梦香甜，晚安。 孤寂，生活的丛林，坚强的游戏，在白天掏空了勇气，在黑夜深。是一个很想幸福的人，为什么遇不到会生根的缘分？学着戒掉悲观，负我的都不恨，让心灵完整，美丽动人。 掏空了勇气，在黑夜宣布不懂错在